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北京 Music Radio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魅力。 又是场景音乐，又是圆舞曲音乐，永恒的魅力。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这样的串烧，可能你已经猜到了，是的，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当然了，我相信你也没有完全猜到，因为这样的一段串烧是来自于柴可夫斯基他的舞剧三大芭蕾舞剧组曲当中的一些片段的串烧，有《天鹅湖》，还有《睡美人》，还有《胡桃夹子》。永恒的魅力串烧时间，就是好听的音乐大集合的时间。此刻正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我是王卓，欢迎你的收听。 这是来自于天鹅湖当中最著名的一个场景的音乐，就是双人舞。那天鹅湖也是柴可夫斯基亲自选编的六段最隽美、最生动和华丽的精华的乐段，也是充满了音乐的张力。那今天永恒的魅力，我们的串烧时间第一段串烧就是来自于柴可夫斯基的芭蕾舞剧，也是在芭蕾当中的组曲《天鹅湖》。在这里所听到的每一段，好像我们都可以在眼前重现舞剧的场景吧。关于柴可夫斯基的三部芭蕾舞组曲，有人这样评价，说是芭蕾皇冠上最璀璨的三颗钻石。那今天永恒的魅力和你一起来分享的就是这些钻石音乐，这样的音乐的串烧就在今天永恒的魅力串烧时间，继续来聆听吧。依然是来自于柴可夫斯基《天鹅湖》的芭蕾组曲当中，耳边是匈牙利查尔达什舞曲。

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来关注音乐方面的消息。11月25号，二十羽泉巡回演唱会发布会在北京举行。发布会现场宣布，羽泉将于12月25号在北京举办惊喜场演唱会，并会邀请圈中好友到场助阵。现场粉丝们不仅为陈羽凡补过生日，羽泉的创作手稿也首度曝光，齐秦更是惊喜亮相。羽泉也回应了外界关于解散的传闻，表示偶尔分开是为了探索更丰富的音乐舞台，但是羽泉永远不会解散。另外，在现场海泉也谈到了最近上热搜的沈阳明星群，他笑称这个群是真实存在的，但每年只有到了春节才会被激活。群里除了杜海涛、林更新、吴昕等沈阳籍明星，何炅作为这个圈子里的最佳密友也在群中。再来关注容祖儿，25号举办容祖儿答案之书概念音乐会，这是他暌违台湾6年来首次的歌唱，他诚意十足，总共换了3套衣服，不但唱了新专辑所有的歌，也根据大家的喜爱选唱了排行榜上的冠军曲，唱到空港时还潇洒拿起了木吉他自弹自唱，展现器乐才华。最后再来看，昨天晚上蔡依林通过微博曝光新专辑名字，写道 Ugly Beauty 12月26号见。蔡依林暌违4年终于要发新专辑了，可谓万众期待。新专辑的名字叫做 Ugly Beauty， 预计将承继上一张 Pay 的作风，探讨多元化的社会现象。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傲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魅力。 永恒的魅力，今天的串烧时间，我们来听到的就是柴可夫斯基他的三大芭蕾舞剧组曲当中的音乐。下半时段最开始就是《睡美人》这部芭蕾组曲当中的影子紫丁香仙女作为开场了。1890年1月15号，《睡美人》在马林斯基剧院首场公演，沙皇呢和一批的显贵来出席观看。休息的时候，沙皇还接见了舞剧的作者。从此《睡美人》一跃成为了俄国芭蕾的一部经典著作，再也没有离开过世界芭蕾的舞台。那永恒的魅力在下半时段最开始和你一起来聆听的就是《睡美人》当中的串烧的音乐。那下面的玫瑰柔版也马上开始了。 现在已经进入到柴可夫斯基他的芭蕾舞剧组曲当中的胡桃夹子的串烧了。其实在这里面有我们非常非常熟悉的音乐，比如说像我们现在耳边听到的进行曲，还有糖果仙子舞啊，还有阿拉伯舞曲、中国舞曲、芦笛舞，还有花枝圆舞曲。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可能仅仅能够听到几段了，这都是来自于胡桃夹子当中。